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想念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686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金彻，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在前面的柳园》，这是他早年的诗作。他早年诗歌韵律优美，感情细腻，词藻华丽，象征意味浓郁，明显受到英国浪漫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这首诗像民歌那样语言质朴。下面我为大家诵读。在前面的柳园，叶芝。在前面的柳园，我遇上了我的爱人，他从柳园走过，两足雪白，娇小生辉，他让我与他好好相爱，像树枝上新长出的叶芽。我当时太过年轻愚昧，并没有记住他的话。我站在河边的田野，我的爱人与我面对面，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雪白让我沉醉其中。他让我平平稳稳的生活，像堤岸的青草四季轮回。我当时太过年轻愚昧，到如今只落得空把泪洒。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如果您想跟我一样成为广播中的朗读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报名参与。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雷雨云团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夜间本市都有雷阵雨天气，雨天路滑，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今天早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

说谁洗澡去，我这不带他买双鞋吗？ 还是爷俩， 你显着年轻。 你就说我长得少气。 为什么你显着年轻？ 为什么呀？ 我跟各位介绍介绍。 您说说。 黄祖民， 我 跟咱们一般的啊，像我们这岁数人不一样。 是吗？ 吃过见过，穿过戴过。啊，过去家里好灯好底子。 对，我底子好， 不但有钱 啊， 你们家还是人丁兴旺。 我们是大家族啊。 不过到你这辈儿就完了。这个你大爷没儿没女，你三叔吧没小孩， 还真是。 你父亲行二， 行二 就你这么一个。 对， 对不对？ 哎， 当初一生的时候不是生一个，知道吧？一块生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啊，对 了，生了俩。 哎， 这叫什么？这叫卵生啊。 是， 这属于这个双棒。 你妈才下蛋啊。 我说下蛋了吗？这有下蛋的事吗？啊， 卵生下棒， 双棒吗？俩一模样吗？俩 那叫卵生。那卵蛋孵子才是卵生啊。怎么说话？ 找字儿，找字儿， 咱在这儿找 字儿。反正你们是一对儿， 一对儿，一对儿， 我还糟践一个，糟践一个剩你自个儿，你这样落一独生子。 你看， 你 看， 你父亲啊，唱戏唱得好，唱老生了，他不是知道吗？他父亲 谁 唱老生吗？ 谁唱老生？ 老生子吗？你是？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啊，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哦，老来得子，这老生子。 哎， 你算吧，你爸爸有你那年大概他就五十， 哎，不到五十， 不到五十也差，哎，跟我这岁数差不多。 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这不快五十了吗？这意思差不多吗？ 什么什么叫差不多？ 你说这是啥？什么时候有你？ 也就是四十八九吧。 哎，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哎，这倒是。 哎呀，当初为要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呢，烧香啊，拜娘娘啊，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拴过吧。 怎么叫拴娃娃？ 嗨，没孩子 啊， 上娘娘宫呢，抱个泥娃娃回来拴住了，以后呢就有小孩了。 您说这玩意儿管什么用？灵不灵？ 不灵。 没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就是 姑娘娘娘宫抱一泥子来，这就能生小孩。 你信吗？ 你爸你妈信呢。 就是 越有钱越盼孩子。 他得有继承人呢。 哟，你爸爸太有钱了。 啊， 他爸有一外号。 什么外号？ 黄百万。 嗯，这百万 之父。别的财产不算啊。 啊，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哦，就我们身里住那房子。 前后呢是好几道院子。 四道院子。 趁那么多财产没人没女。 啊， 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哎。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闷闷不乐，对天长叹。 哎， 天哪， 天哪， 天哪！ 他苍，哎，这是那唱老生的，是不是？ 不是啊，没拉长声就说来着，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嗯，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嗯， 想我黄世仁，这一个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 乱成正改啊！有没有这说法？姓什么就叫什么世仁，甭说名字了。 怎么没那个 黄世仁？黄世仁， 不不，人家自己说自己那是黄某人。 黄某人，想我黄某人。 哎，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啊。 对呀、 啊，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罚死无后了吗？啊，哇，哭了， 有这么哭的吗？他哗滋得够远的，这不尿了吗？啊， 泪如涌泉，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啊， 没那么大声，哗， 在这哗也不行啊，词儿也没有， 滋， 不是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配音你呢？ 掉眼泪没声音。 哦，对，这掉眼泪没声音。 哎， 你爸心里一酸，当时一难过，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十一个眼泪， 俩眼睛掉十一个眼泪。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反正就哭了吧， 说话 呢。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 嗯， 一瞧哭了，赶紧报与安人知道。安人是谁呀？ 那是我母亲。 对喽， 那时候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啊、也不能叫太太， 对， 这得叫安人， 员外安人嘛。 把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哎，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哦，四个丫鬟搀着。 嗯， 这四个丫鬟都谁呀、 啊、春梅、腊梅、烟梅、硬梅。 好，冒着烟就出来了。 没没这俩，春梅、腊梅、梅香、秋菊、春兰，甭管叫什么，反正那四个人搀着。 哦， 少不行，搀不动。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嗯， 少了还不行， 搀不动啊。 也难说。 嗯， 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你想想，不是小脚， 嗯， 不是小脚， 不是小脚，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没腿， 四个人抬不过出来，像话吗？你妈才没腿吧？ 有腿着急干嘛？有腿有假腿，有假腿， 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有一只真腿，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哎，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了， 你说，你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自个儿说， 他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别闹清楚， 你不成心吗？没假腿， 有腿，也不用搀着， 可不嘛， 丫鬟跟着， 是 丫鬟跟着 啊。 你妈来了啊，你妈长得漂亮， 是啊， 你妈长得好看， 哦， 你妈有一外号， 什么外号？ 大美人儿，哎，掉出假发。 这干嘛？ 你母亲那年在个31-2啊，32-3， 嗯， 漂亮， 是 漂亮，个儿不算高，也不算矮，也不胖，瘦，细眉子、大眼睛、补边小嘴、细腰、叉背、扇面腰，呵，那两只脚，你妈那两只脚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尖足，也不是放足，瘦一半，薄一半，蛇腿半，没讲究，没杆子，没骨头，没毛子，又生不溜。 哎，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长得就这么四寸。 就说长得好看就得了。 他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呀 呀 呀 呀， 哎，什么意 思？这是 踩猫尾巴， 这猫也跟着捣乱。 说员外，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你父亲叹了口气， 哎，为什么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叫天主。 哎，停！这还是那唱老生的是怎么着？又来了是吧？ 就说嘞， 好好说。 没唱。说来杨安人呐、 嗯，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娶出来的话， 这叫娶出去。我们家梳妆楼、化妆室有好几间房， 哎，就好几间屋子。 给你妈梳头，比伺候人多了。 是啊， 伺候妈子。 哦， 俩丫头， 你看， 一个外国人。 对，哎，怎么还有外国人？ 外国人挂样子。 哦，这梳头还画样子， 按着这个样子梳。 哦， 你妈梳头讲究。 哦，讲究，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但要梳这么一路。 什么头？ 火车头。 哎，没听说过，有梳火车头的吗？ 那叫什么头？ 那就是美人头。 美人头。 哎， 你妈擦粉也讲究。 讲究。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但要擦这么一脸。 什么粉？ 团子粉。 好像勾芡来了。 有擦团 粉、黄龙粉、 团粉， 哎，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讲究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大粒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什么油？ 煤油。 哎，您闻这味儿，有抹煤油的吗？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油。 哦，煤编的瓶子了， 反正没有味儿，什么味儿没有油。 那您抹点凉水不完了吗？ 甭管什么油了，梳洗打扮，换上新衣裳， 哦， 坐上轿车，来到妙峰山下， 到了， 坐上那个二人轿，知道吗？ 啊。 俩人抬着， 哦， 抬到山顶，到禅堂落座喝茶， 嗯， 写故事，懂吗？写故事 就是给庙里捐钱的， 捐多少钱？ 多少钱？ 1000块， 现大洋，1000块。 对了，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不要。 哎，这叫敬山， 敬山呢。 嗯， 你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你们家还做不到。 对了，那阵咱家有钱的没事的， 哎，反正烧香是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这就不含糊啊！所有人都轰走，走走走走走， 大门一关，里边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这里怎么还有和尚？ 啊，给留一个，给留一和尚打庆祝， 干嘛给打庆啊？ 永庆生平了，有个孩子平安降生。 哦，图这吉利。 哎，就是你母亲跟你和尚。 对，他们。哎，不行，岁数也大。他得有个丫鬟伺候着。 贴身丫鬟，丫鬟不离身啊。 啊， 你妈拜佛啊。 啊， 你妈跪地下。他老娘娘在上，我缺门德氏在下。 你妈才缺德了。 皇， 我黄门德氏在下。 什么叫 德氏啊？黄门罗氏在下。 谁是 黄门何氏？ 不是，瞧你给我找这姓 儿。那让你说，你自个儿说，黄门什么事？ 黄门马氏。 黄门马氏， 那没错。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俩表兄弟了。要我们家事他怎么都知道呢？说什么门什么事？说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什么事。 这他又不提了， 就这事儿了。什么门什么事在下？您保佑我得一长命子，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你妈烧香 二一举香，递个丫鬟，丫鬟交给和尚，插着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当当。 我妈那脑袋是空的，一磕还这声音，当当，这都像话吗？这个 啊，我这和尚打清楚，当当当。 把两档子事搁一块儿说了，你说磕头还是打清？说完了吧？哦，开始赖 人，你妈要带哪个娃娃？那哪个就是你？ 那当然了， 庙里的娃娃多喽，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一瞧你在桌底下趴着， 瞧我待这地方，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儿，我喜欢这个娃娃，爱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跪死连声，长命百岁。 要钱来了， 撂香钱。哇，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哎，刚才不是给一千了吗？ 再拿500， 那干嘛？ 念经。 分娃娃还念经，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你瞧，还没听过， 没听过。 啊， 不是一个和尚啊， 是啊， 一大帮都来了。咚，和尚集合喽！ 和尚都来了，是吧？这还军事化， 哎，化空啊，化净啊，化广啊，化智啊，化慧啊，化明啊，化油啊，化蜡呀、啊，对吧？ 哎， 来 来，打住打住，怎么还有化油化蜡？ 后边这几座广告， 这用不着啊。 没这几个，哎，大帮和尚啊，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我给瞧瞧。哎，听听，咱听听。 行，道场成妙人相唱，财主前程上相声拜，看财主相声好，不开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毫，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吃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灯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逼死猫，写生肖来说半路法师。你是念完经打和尚？ 好，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怎么意思？打着干嘛？ 不是你这是求子还是接三呢？啊，这是死人接三念子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哎，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那就别念了。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有我了， 有你了， 有我了。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 哎呦，坏了！ 哎呦，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嘿，不是。这是怀孩子， 这是气骨。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拴娃娃，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就放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汁。